更明显。 这四十分钟下课了，哦耶！ 这是从哪边录？前面这边。 有同学问，意识实现的契约成立时点在什么时候？意识线，我说意识线跟标准的邀约、承诺、缔约的方法差别最大在于承诺，这个意思表示不用通知于对方，对不对？那既然承诺不用通知于对方，一般我说邀约、承诺、契约成立的时点是承诺通知到达对方的时候嘛，或对方了解的时候嘛。那既然在意识实现的承诺不用通知，那以什么时间为契约成立时间？哦，应该就是他做那个什么，做那个意识实现的客观向事实这个动作作为契约成立的时点，正确。因为最少这个契约成立的时点再晚再晚再晚也要跟履行的时点相同，对吧？这契约成立绝对不会在履行这个时点动作之后了，好吗？所以我们如果说当这有一个履行的动作认为说叫做承诺的意识的事实的话，那最晚契约在这个时点就应该成立了，好吗？所以指的是这个客，比如说我说台这已把这个货物送到台中港这个动作大概就认为说是意识说契约在这个时点成立，然后同时被履行，好吧？好，这个是意识线。来，接着看第十页。第十页下面，我们谈第四个契约成立的方法，叫做事实上契约关系。事实上契约关系，我们来看这个意义是什么。在特定情形下，契约关系得因一定的事实过程而成立。当事人的意识如何，在所不问。此种事实上契约关系，并非类似于契约之法律关系，而是确实具有契约内容的实质，其与传统契约观念不同者，仅成立的方法而已。这个事实上契约关系在德国民法一开始提出，是一个 Hoppe 教授。这个教授当时一提出这个事实上契约关系理论，引起轩然大波，好吧？基本上要引起轩然大波，一定是要对传统的法律上的这个理论重大挑战，就会出现轩然大波嘛。那我说过，民法上传统古典的民法理论对契约成立的方法是意思表示加上意思表示的方式，什么来缔结，对不对？这是最古典的契约成立的方法，好吧？那一直谈到比如说 刚讲过的交错邀约，刚讲到的意识实现，都没有颠覆两个意思表示合致构成契约的这样的原则。而事实上契约关系这后教授他当时提出的时候，他说契约的成立不一定要意思表示加意思表示，事实行为加上事实行为也可以成立契约。哇，那这个德国民法学者一听的心脏都受不了了，对不对？事实行为加事实行为成立契约，哇，那你等于是颠覆了意思表示加意思表示成立契约这样子的古典理论。然后大家就在讲啊，这后面教授到底你讲的是说，你讲的意思是说事实行为加事实行为成立的是一种类似于契约关系吗？后面教授说不对，他成立的就是契约，就是一种契约，而契约内容跟古典缔约方式所成立的契约完全相同，只差在契约成立方法不同而已。哦，那他就讲啊，那你提出这个理论你是要解决什么问题？好，解决的问题，来，你看下面的类型。这主要是王哲林老师在他的民法学说判例就第一册，够老了，第一册里面他提过一篇事实上契约关系的理论。然后他这边提到这个教授，他说他最典型的情况下是什么？是因为典型的社会行为来成立的契约。这个意思是什么？你要看一，他说电器、电信、自来水、公车等为现代经济生活所不可或缺，我说民生必须嘛，对不对？好，这些通常是由大企业加以经营，就使用的条件跟权利义务定有详密的规定，因为常常法律有去规定啊，对不对？我们刚刚讲说捷运啦、高铁啦，或者说自来水啦，就算不是国营的，也是什么受政府严密监控的大企业所经营的，对吧？那你看他怎么讲？他说相对人既少有选择的自由，对企业所定的条款也没有办法变更。他说这个时候那个提供者，就是大企业，没有正当理由不能拒绝供给，因为法律有规定。利用者呢，对于使用条件也没有加以讨价还价的余地，所以他说不用假借当事人的意思，一般常说那叫漠视意思表示嘛，好吧？好，他说不用假借当事人的意思，拟制法律行为的要件应该毅然的承认利用此种给付的事实行为，就足以成立契约。来，请把事情给圈起来。好，事实行为就足以成立契约。来，这个问题你看，大家有没有去过德国玩过？德国的铁路、地铁，他们是没有收票的， 没有收票闸，全部是开放式的，好吧？好，那欧洲基本上火车都是这样，都是开放式，月台都开放，你可以随便去。然后去的时候你就上车，上车之后过不久你就觉得很奇怪，那查票员好厉害，他都知道谁来了，谁上车这样，然后上车他就过去查你的票，他查到如果你没有票就罚，看罚几倍，罚很多，罚四倍、五倍、十倍这样，好吧？好，那这个德国他全部人，我到德国去玩过一次，发现他好像也没有在买票啊，哦，就是大家就火车来就上去了，好，哦，上去了，然后这个这是要民族性啊，那你说德国人真的有买票吗？我高度怀疑啊，高度怀疑，好吧？因为法国那巴黎那地铁都要买票啊，它有那个门啊，哦，比台湾那个还复杂，还不容易进入。但是我看到哇，每次那个开口一开的时候，进来有时候进来比出去还多，懂吗？大家入口没办法进去，大家从出口，出口只要有人出去，门一开说哇，进来好多人这样，懂吗？那你就跟着出，你就出去这样，懂吗？所以这个逃票这个行为，在这个欧洲是非常普遍，哦，非常普遍。那甚至有一种理论是说，他说反正我就查票嘛，对不对？地铁我偶尔就查票，查票我就抓到我就罚你十倍。好，他说根据统计，假设说十个逃票人，我可以抓到一个，那因为我罚十倍，所以说这个人就帮另外九个人逃票的付钱，好吧？好，那你逃十次，你可能会抓到一次，所以到后来结果就是收支会平衡，懂不懂？就是十个人，我们叫我们十个人大概逃票有没有？懂吧？好，那一天大家轮流逃一次，那每逃一次十次，我会抓到一次嘛？对不对？然后第一次我被抓到，第二次换你，第二次换你，这是他的统计上啦，懂吧？所以说罚十倍，所以到最后收支平衡。就你还是被抓到一次，付十次你逃的钱，好啊，大家是开玩笑，开玩笑。好，那假设说大家都逃票，那甚至我听那一个在法国念书学长讲，他说一个德国意大利同学，他说那时候在想说，我去意大利的时候发现大家都没有买票，就坐那个他们那个坐电车，轻轨电车。意大利同学说啊，坐那个要买票，我都不知道哎，好吧，那不是公共服务的一部分吗？那是市政府的义务啊，懂吗？他本来就要提供我们可以可以搭这个车，他怎么可以跟我们收票这样？好吧，好，那逃票已经义正言辞了，义正言辞了。那他是说这种情况下，就是在欧洲，假如我现在举的只是大众运输啦，包括其他什么用水啦、用电啦什么东西的。他说很多人就去买，很多人就搭上这台车，哦，他也没有买票。那你抓到他的时候，你就罚他钱，他就说我没有跟你缔约的意思啊，啊，一般是抓到罚你钱，罚你钱的意思就是说你要付违约金嘛，对吧？那违约金他说我没有跟你缔约，何来违约金之有？懂吗？违约什么叫违约？违约代表第一个要有约。有约才有违的问题，就是说想说债务不履行，要有债务才有不履行的问题啊。对的，那时候我跟从没有跟你缔约的意思啊，我主观上完全没有缔约的意思，你说我怎么跟你缔结契约？那以前的讲法就是说啊，你的，我然后嘴巴上说不要生点诚实，他说我没有要缔约的意思，但是我人就走上去啊。那你这张漠视的意思表示，所以你有缔约的意思，而且你主观上这样表示跟你的身体的行为所做出来的动作是不相同，好，所以什么？好，所以你的嘴巴上这样表示是不发生效力的。啊，所以你的动作进去搭电车这件事情，还是发生缔约的效果。以前都要用漠视的意思表示啊。那如果说这个解决是透过漠视意思表示来解决，有没有颠覆传统意思表示加意思表示缔约方法？没有。对啊，等于是我们是解释说，当事人的行为表现出来是一个漠视要缔结啊旅客运送契约的意思，好吗？就被逃票逃太厉害有没有？但到后来，这后教授他就说啊，不要这样讲啊，干脆说单纯的去什么？大众运输不是提供吗？提供者就这样提供啊。那至于谁进来搭，其实他也不介意啊，他也不介意，他也没有选择要不要跟谁缔约的自由。那利用者其实主观上，像我说那个意大利同学，他认为这是公共服务的一部分，对不对？他其实也没有缔结旅客运送契约的意思。那事实上他真的没有买票，他就真的去搭，懂吗？那抓到他说，这时候单纯的事实上的供给跟事实上的利用，这两者都是事实行为。他说这时候不用去强说。行为人主观上具有什么样子的这个漠视的意思，懂吗？直接说事实行为加事实行为就足以构成契约，好吧？那构成契约之后呢，就可以谈违约金的问题嘛，等于说不用再像古典理论里面透过漠视的意思表示去什么去解释当事人心中的意思，然后你自说他成立契约，然后再用契约的方法来解决。他说不需要不需要，可是这个理论后来没有发展起来，等于说昙花一现，上来一下之后就不见了。原因是什么？因为你要创造一个事实上契约关系的理论，这是对古典的缔约方法一个重大的突破。那你这个突破必须什么？必须你所要解决的问题是非得透过你这个理论来解决不可的时候，你的理论才有什么存在空间呢？对不对？比如说德国法上发展出最伟大，我们说德国最伟大的法学家是什么？耶林，鲁道夫·耶林，他发明什么？ 缔约上过失，哦，那那个就是一个什么，一个侵权责任没有办法解决，契约责任也不能解决，所以他必须什么，把契约责任扩展到缔约阶段，好，我们说先契约义务嘛，哦，那这个是个伟大理论的发明啊，等于是让契约上的义务能够在先契约阶段能够使用，好吧，那扩展了整个诚信原则的范围，那我们说，哎，这个是个伟大的理论，到现在大家提到德国法学家又提到耶林，他是十九世纪的人，好吧，可是你说这个理论到后来发现哦，经不起考验，原因什么，你看下面批评，批评说，您把古典邀约跟承诺的缔约方式尚足以处理此等社会典型行为所要克服的问题，所以没有创设事实上契约关系的必要，而且事实上契约关系理论某程度架构不当得利制度，哎，为什么，为什么，如果说搭霸王车的这件事情不能够透过漠视意识表示用契约方式，契约的方式来解决的话，不能透过契约解决，接下来你要怎么解决，因为不当得利吗，对，那不当得利要先需要具备什么，哦，受利益受损害因果关系无法律上原因，对不对，好，你就说啊，假设我从这边我搭霸王车，我从 A 站坐到 B 站被抓到，我就下车，对不对，啊，被抓到下车之后你说，哎，你要跟我请求，我说我没有漠视意思表示跟你缔约，好，假设契约不能解决，你说那，哎，不当得利，不当得利接下来干嘛，证明你受什么利益吗，我受什么利益，我从 A 站坐到 B 站我受什么利益，你受的损害可能是内战的钱，内断的钱的，但那个是我的，我有受到这个利益吗，懂吗，你说我不要搭，我用走的，走的还有益健康，懂吗，你说这叫，这说说明不当得利，第一步要先找到利益的，这个利益是什么，证明上有什么问题，但是上这些问题假设不透过古典的漠视意识表示来解决的话，它就用不当得利解决嘛，对不对，好，你再往下看，他说不当得利把它给解决，好，再来，另外一方面，因为事实上契约关系并非以意识表示方式成立，故排除行为能力规定，有规避民法上的什么保护未成年人之嫌，这是最大的批评的，懂吗，因为我们说什么涉及到意思表示的缔约就会有什么问题，行为能力的问题，对不对，好吧，好，那行为能力的缔约，你说为什么未成年人缔约他不用负担任何契约上的责任，好，原因是因为立法者有对未成年人保护的规定嘛，是不是这样，好，一个五岁的小孩假设他也搭霸王车，好，五岁的小孩假设他假设依规定他要买票，好吧，那他霸王搭霸王车上去到车子里面去坐，抓到之后第一个能够克服契约上吗，不可能，为什么，因为五岁小孩是无行为能力的，好吧，他绝对不可能缔结契约，好，那在不当得利，我说过要什么说明说他受什么利益，又有什么问题，对不对，这个时候假设你接受事实上契约关系理论的话，那不得了，契约缔结，为什么，事实上契约关系理论既然是用事实行为加事实行为来缔约的话，事实行为就不需要考虑什么行为能力，对不对，民法上行为能力我说是做法律行为的能力嘛，所以如果你事实行为可以缔结契约的话，那民法上透过行为能力对未成年人保护的所有的规定在这个地方会全部崩溃，懂吗，对未成年人保护崩溃，那我说过德国民法很多法律上的原则遇到什么一定死，未成年人保护一定死，因为德国民法上未成年人保护是放在最上位最上位的概念，懂吗，这个原则是最重要的，所以这个理论变就是说，哦，一方面古典契约理论还可以解决，再来，如果不能解决的话，不当得利勉强可以用。那再来，如果你接受这个理论的话，会把什么透过行为能力去做意思表示什么对未成年人保护的规定予以架空，所以到后来什么这个理论在德国法上就大家就不太喜欢去谈它，好，不太喜欢去谈它，好吧？好，所以这个是这个部分。那其实像下面事实上劳动跟合伙关系是法律关系的明确，你就看到就好，好吧？哎，我们的大众捷运法上面有没有那个搭霸王车要处罚的规定？有啊，有啊，好像罚几倍了，忘了，十倍吗？还是几倍？对吧？我们大众捷运法是有一大棒子要罚。那当然有些老师就说，你看，这就是事实上契约关系理论的在我国民法上的落实啊，懂吗？好，就是抓到罚几倍这样，罚几倍。那这个见仁见智啊，你也可以说啊，那古典理论也可以缔约啊，或者说你可以说在法律上规定的直接的什么，直接要负担的这个赔偿的。直接的数额的约定，我不管。好，接着我们看悬赏广告。悬赏广告这个意义指的是广告声明对完成一定行为之人给予报酬的意思表示。甲，甲我们称它叫广告主，广告主。假设甲的一个广告。他说：“哦，能够找到我心爱的小狗，哦， 比如找到心爱的小狗小皮啊，找到小皮的话，好，我愿意给你多少钱？我愿意给你多少钱？那登广告对不对？好，登广告。好，现在呢？不要说 A、B、C， 假设 A 完成广告，广告什么行为？好，所讲的行为，等于是 A 完成什么悬赏广告的条件，对不对？这时候在结果上 ，A 对甲会有一个报酬的请求权。是不是这样？好，悬赏广告所有的法律问题都要从某个地方开始讲，从哪里？从悬赏广告的法律性质开始讲，懂吗？好，悬赏广告所有的法律问题都要从悬赏广告的法律性质开始谈，开始谈。悬赏广告的法律性质呢，学上有两种见解，两种见解。好，其实你只要了解法律性质，这问题就变得非常简单。第一个叫单独行为说。单独行为说，第二个叫契约说，哦，就好像票据是单独行为还是契约说一样，好，哦，所有的问题都从悬赏广告是单独行为还是契约这一点开始谈。这边你注意哦，我先谈，如果采单独行为说的话，单独行为说要怎么谈？第一个，悬赏广告，我现在讲单独行为说，悬赏广告讲的是广告主甲登一个广告。这广告是甲的单独行为，对不对？好，单独行为里面讲说谁找到我家的小皮，我就给他10万块钱，以完成广告所约定的行为，是指的是以完成悬赏广告这个单独行为，因为单独行为代表只有甲的意思表示在里面，对不对？那以完成广告这个行为是一个什么事实行为啊？找到小皮是事实行为吗？对不对？那以找到小皮这个事实行为，是使得悬赏广告里面约定的报酬给付条件的什么条件成就？它有一个停止条件啊，懂吗？一个生效要件。生效要件是有人完成行为的时候，生效要件一旦成就，它可以对我本于我的这个悬赏广告的单独行为来什么对我请求报酬，可以吗？好吗？这个是什么单独行为说的见解？再讲一次，单独行为说是。悬赏广告是广告主单方面的行为，单独行为。这个单独行为里面附有一个什么？报酬请求权发生的停止条件，哦，条件成就生效嘛，对不对？好，这个条件是什么？是有人能够找到完成广告约定的行为，找到小皮。所以乙在完成广告的行为，这是一个事实行为，哦，事实行为。乙完成广告所定的行为的时候，是使得。单独行为这个悬赏广告里面的报酬给付的条件，这个停条件成就之后，乙就可以对甲请求报酬，好吧？这叫做单独行为说。什么叫契约说？你注意听，契约说的意思是说，登悬赏广告是甲这个广告主的邀约，契约说嘛，邀约对不对？好，那乙呢？乙完成广告约定的行为是一个承诺。对不对？双方意思表示合致，好，邀约跟承诺嘛，意思表示合致之后呢，契约生效，契约成立生效之后，以本于这个悬赏广告契约对甲能够请求报酬的给付，这是契约说。采这两说有几个地方不同。第一个，如果你采契约说，该怎么讨论承诺的时点呢？承诺的时点，简单讲，什么时候承诺了？什么时候承诺？譬如说，乙在这个时点完成广告约定的行为，找到小皮，对不对？然后可能哦，小皮很虚弱，对不对？先吃他，喂他吃东西。过两天之后，乙就通知甲说：“哎，我找到你家的小皮了，狗完你，钱给我。”好，请问你契约在哪个时点缔结？契约。悬赏广告，我们这样讲契约说，契约说的话，这个悬赏广告契约在什么时候缔结？一般认为应该是完成的时候就缔结了。我先问你，如果你采单独行为说，什么时候缔结？哎，不叫什么时候发生报酬请求权？如果你采单独行为说，单独行为说，因为是完成广告就是一个事实行为嘛，事实行为就使得报酬请求的什么停止条件成就，对不对？所以乙会取得报酬请求权的时点，一定是哪个时点？完成的时点嘛。对不对？ 好，如果你采契约说，契约说遭到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啊，你意思表示你承诺吗？对不对？你承诺啊，承诺的意思表示你要通知人家才可以啊，这样才叫缔约嘛，对不对？好，但是结果上我也认为，完成行为的时候就应该发生契约关系了。这时候要透过什么理论？刚才讲了，透过什么理论？意思实现嘛，161条的意思实现，这就是属于什么？依照性质或者依照习惯，啊，或怎么样，承诺的通承诺的意思不用通知给对方的情形。好吗？所以这边如果你采契约说要透过意识实现的方式来什么说明和为何在完成还没有通知的时候契约关系就缔结了，好吗？但如果你采单独行为说没差，单独行为说一定是完成行为的时候，好吗？所以这两说其实结果上第一点不会有差别。再来问你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如果不知道广告的人怎么办？比如说这小皮这只狗在路边也是很可怜，对不对？我没有看到广告，我不知道假有广告，结果我就把它救起来。救了之后过两天三天我才看到这广告，那我不知道广告我能够缔结悬赏广告契约吗？我先问你，不知广告的话再采单独行为说有没有影响？没有影响，因为单独行为说我说是事实行为嘛，事实行为本来主观上都不需要嘛，对不对？所以你找到小皮这件事情，就算当时你不知道有这广告，无碍于你发生报酬请求权，同意吗？如果你采契约说最大问题在什么？那你不知道广告人怎么可能缔约？我们刚才跟他提过，我说谈161条的意识实现，主观上要不要具备承诺意识？要哦，要哦。意识实现绝对不是说不用有承诺的意思，只要有承诺的事实就好，不对。意识实现是主观上要有承诺意识，客观上有一个承诺的事实，这个承诺的事实是取代承诺的通知，差在这里而已。所以主观上没有不知道广告不可能会有承诺的意思，那怎么缔结契约？那怎么办？这是单独行为说最喜欢批评契约说的嘛？所以怎么办呢？类推适用或准用，准用，去准用知道广告的情形，等于是要透过法律去准用嘛？这样可以懂一懂？好吧，好，再来第三个，如果是未成年人。怎么办？未成年人怎么办？完成广告这个行为完成的人可能是未成年人，对不对？那未成年人能够取得报酬请求权吗？我先问你，5岁小孩可不可以找到小皮？可以吗？对不对？5岁小孩找到小皮，请问你要不要给他报酬？也应该要啊。如果你采单独行为说5岁小孩可不可以请求报酬？可以，因为事实行为本来就不管行为，不管什么，不管行为这个行为能力嘛。如果你采契约说，哎呦，5岁小孩怎么可以缔结契约？问题又跑出来了，对不对？但结果上，你觉得5岁小孩要不要可以拿到报酬？应该要可以，对不对？那怎么办？准用。这边讲的准用是法律有规定哦，如果没有规定，就要什么？就要用类推适用，准用或类推适用，用这个方式来解决，懂吗？那我国学者通说采哪一个？我们在刘德老师都采单独行为说，因为德国采单独行为说，对吧？所以你看刘德老师，包括王哲林老师啊、王茂宏老师啊、陈志祥老师啊，他们都采什么？采单独行为说，啊，除了刘德以外的学者，大部分都采契约说，因为世界上除了德国以外，大部分的国家都是采契约说。所以你看刘日老师啊，就采契约说，啊，但其实这不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讲实话，因为其实你不然单独行为说跟契约说到最后结果大都一样，什么时候可以请求报酬？完成就可以请求，有没有？不知广告人可不可以请求？可以请求。未成年人可不可以请求？可以请求。啊，大家都可以，那你在这干嘛？好吧，好。不过我们在编89年修正的时候，为了这个法律性质有修，之前的条文看起来，因为是基受德国法，看起来有一点像单独行为说，好吧？不过修法之后，显然修法的委员是采什么？采契约说。为什么？看条文，看164。164第一项，以广告声明对于完成一定行为之人给予报酬者为宣传广告，那广告人对于完成该行为之人负有给付报酬的义务，好吧？那这是定义跟它的起条基础。第二项，数人如果是先后分别完成前项行为， 最先完成的人取得报酬请求权，数人如果共同或同时分别完成的时候，由行为人共同取得报酬请求权。好，这是讲的是报酬，我们先不管它。第三项，行政情形广告善意给付报酬给最先通知的人的时候，其给付报酬的义务就消灭。好，这里先不管它。看第四项，前三项规定在不知道不知圈起来，前三项规定在不知道有广告而去完成广告锁定行为之人，哎，讲的是不知道的情形，对不对？他说什么？准用之啊，准用之。那通说的讲法是说什么？我此地无银三百两啊，懂吗？你就是认为不知道广告不能适用前三项嘛，你才要第四项规定准用嘛，对不对？那代表前三项讲的悬赏广告的情况之下，显然修法是希望采什么？采哪一说？采契约说嘛，不然不需要规定第四项嘛。通说的讲法是这样，可以吗？好吗？所以这个条文当然在89年再面修正是有大幅的修正的、啊，这个条文大幅修正。那修完之后，你知道修完之后，你看从条文这样看起来，就是前三项讲的是知道广告的情况下，不知广告呢，要透过第四项去准用才可以请求。那显然修法应该是采契约说，好吗？所以考试的时候遇到悬赏广告的问题，其实主要以契约说作答，懂吗？单独行为说你就简单的点到就好，不需要特别去提那么多，好不好？因为我想修法委员很明白了，这个采取契约说的见解，可以吗？好，来看讲义。你看法律性质，单独行为说，你看悬赏广告系指广告人以广告声明对完成一定行为之人可以报酬的意思表示。你看是广告人的意思表示，广告人因为这个意思表示负债务，单独行为说嘛。契约说指的是广告悬赏广告乃广告人以广告声明对完成一定行为之人可以一定报酬的邀约，需以完成一定行为作为承诺，使悬赏广告契约成立。此种承诺是以161条的意思实现的方式来做。好吧，这我们刚刚黑板上跟你提过了。那你来看悬赏广告契约成立、邀约承诺，来注意我这边有1、2、3这三点，这点都很重要哦。就黑板上讲这三点，第一个是什么？承诺时点是什么时候？通说认为要以什么完成行为作为承诺时点嘛？这一点大家没有不同见解。那以什么方式来说明161条的意思实现？刚说过了，好吧？承诺时点啊、是完成的时点161。第二个，不知道广告人怎么办？就是刚看的第四项，对不对？去准用什么？164第四项准用第一项的规定，可以请求报酬。好，第四项准用第一项。第三个，无行为能力或先行为能力怎么办？我们都结果上认为应该可以嘛，所以呢，去对对使用第一项。那你为什么老师？那为什么立法者当时立法的时候没有把未成年人顺便规定进来？我怎么知道？不知道。不知道。如果他采契约说，他理论上应该就未成年人的部分的报酬请求权应该要做什么？一个明文的准用才对啊，懂吗？不过没有规定，那怎么办？我就对对使用。好不好？其实操作到后来结果这两说结果都相同，只是说理过程是不同，说理方法不一样。来，再来我们看法律效果。悬赏广告的法律效果，第一点，报酬的计算，这边讲不得低于实得遗失物的报酬。实得遗失物是30%，30%，30%，那如果有人约定悬赏广告，比如那只狗价值100万，结果我约定的报酬是10000，那你能不能说，那我不要报酬，我要去要30%，要30万，可不可以？应该可以的，懂吗？所以这个悬赏广告，假设你的报酬低于这个遗失物实得30%的报酬的话，你可以不要主张悬赏广告报酬，然后去主张法定的遗失物实得的报酬，懂吗？那反之，如果说超过的话，那你就主张悬赏广告报酬要，好吧？好，当然不能两个都拿了，不能两个都拿。来，第二点，数人完成一定行为时的报酬请求权是164的第二项。来，这个问题很有趣。广告所约定的行为的完成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具有排他性，比如狗只有一只，只有一个人找得到，好吧？另外一种广告约定的行为可能不具有排他性，比如什么？比如说啊，我希望能够有人帮我拍玉山日出的照片，懂？在玉山山顶上拍那个日出那刹那的照片，哎，这很多人可以拍得到吗？懂？等于是这个悬赏广告行为的完成不具有排他性。现在假设我们现在讲到契约说了，好，现在甲登一个广告邀约，对不对？好，说谁能够拍到这个玉山上面的照片，好，结果 ABC 三个人都拍到了。好，依照调查的结果， AB 两个人是一起去拍， 啊，就是两个好朋友说，哎，那我们看一下看这广告，我们两个一起合作好了，对吧？一起合作，然后攻上玉山顶，好，在上面两个一起拍照，两个人一起把它完成。好，假设说是11月1号完成，结果呢，这个 C 呢，他是自己去拍的，他在11月2号的时候完成。好，那我说先完成的人不代表先通知，对不对？结果这个 A、B 两个人说啊，爬完玉山之后顺便再爬一下雪山好了。他说玉山直接攻到雪山去，如果他可以的话，如果他跑玉山直接攻到雪山，玩了什么两个礼拜之后才下山。但是这个 C 呢，我一拍到好高兴 ，C 就赶快什么下山，下山之后他就先跟 A 先跟甲讲嘛，对不对？跟甲讲说，你看照片我拍到了，请你给我报酬。那甲呢？甲就真的以为说 C 是最先拍到人，因为 C 最早跟他讲嘛，对不对？所以他假设当时约定的报酬是10万元。甲就把这10万块就给付过来给 C 10万 ，C 拿了钱就走了。好，好，结果呢 ？A、B 两个人哦，攻完雪山之后就下山了，对不对？下山之后去呈验照片，然后照片假设证明的结果确实 A、B 是一号拍的，而 C 是2号拍的。然后 A 第一个问题 ，A、B 能不能跟甲要10万？好吗？如果可以的话，甲能不能跟 C 把10万要回来？如果不行的话 ，A、B 能不能跟 C 要这个钱？这是后续的问题啊。好吧，处理这种问题，你只要掌握一个要诀，问题就会解决。第一个，契约是谁跟谁签的？先掌握这一点。邀约人一定是甲，承诺人是谁？承诺人是最先完成行为的人，这一点先抓好。所以谁是最先完成行为 ？A、B 两个人啊。所以甲的这个契约是跟谁签？是跟 A、B 这两个人签的164条的雪场广告契约，这一点要先抓好，好吗？所以我问你 ，C 是不是雪场广告的契约当事人？不是，不是契约当事人，他就没有保有，哎，保持力哦，没有保有这个受领给付的什么法律上原因，抓好这一点哦，懂吗？所以最终的结果上，这个10万块的钱是甲付的，没有问题，谁可以拿 ？A、B 两个人可以拿。C 不应该拿到这10万块钱，先抓好这一点。好了，现在问题在什么？问题在于说，假如说我很无辜啊，你们两个自己还要攻雪山，对不对？结果人家 C 下来 ，C 先通知我，先通知我说，我也不知道你们是最先完成的，我就把钱先通知我的，我钱当然就先给他嘛，对不对？那我给他之后，甲能不能主张说他免除对 A、B 的给付义务？现在问题在这里啊。好啊，那这一点是刚刚我们看到164第二项所要处理的，第二项你再看看一次。你看164的第二项，第二项讲述数个人先后分别完成，由最先完成行为之人取得报酬行为权。哎，这边开宗明义告诉你什么？先完成跟先通知的，到底谁是契约当事人？先完成的人。所以这边你就要先确定 A、B 是先完成的人，所以 A、B 是契约当事人，啊 ，C 不是哦。好，这是什么？这个是分别先后分别完成的情形。再来，数个人如果是共同或者同时分别完成时候，由行为人共同取得报酬请求权。哎，这边所谓的共同完成是什么意思？就是 A、B 两个人共同完成，他们是一起取得这个报酬请求权，好吗？好，那所谓的同时分别是什么意思？假设 A、B 是一组，对不对 ？C 自己一组嘛，他们都是11月1号拍的，11月1号拍的，那等于是因为这行为大家都可以完成嘛。所以等于是大家分别但同时间的完成，好，所以你可能是大家一起共同完成，也可能是分别但同时完成，但这些人都什么都共同取得报酬请求权，这样可以了解吗？那钱怎么分我等一下会教你，好不好？所以这边第一步抓下来，如果你是分别但先后的话，那先完成的人一定取得报酬权，这没有问题，他是契约当事人。那如果你是共同完成或者是分别但同时完成，那你就共同取得报酬请求权，好不好？好，再来看第三项。第三项说，前项情形，广告人善意请劝起来。前项情形，广告人如果善意给付报酬给最先通知的人的时候，我就谈到最先通知嘛，这时候呢，其给付报酬的义务就消灭。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好，那你现在要分哦，分看看这个甲。甲当时不是把钱先给 C 吗？他是善意啊，恶意。这边所谓善意恶意是对什么事知不知情？对于 C 不是最先完成的这个事情，他知不知道啊？ 如果他不知道，他不知道 C 哦不是最先完成，那他是善意；如果他知道 C 最先完成还给付给 C， 那他叫做恶意，对不对？好，善意的情况下，第一步要解决就是 A、B 这两个人要来对甲主张什么？164条第一项不是报酬请求权吗？对不对？因为我说 A、B 才是契约当事人，那他对甲主张164第一项什么？悬赏广告报酬请求权要10万块钱吗？可不可以？不行，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因为164条的第三项，他讲说，如果广告主善意的，甲不知情嘛，善意的把钱给付给先通知的 C 的话，那甲的给付义务就消灭，代表他脱离。好了，所以不行哦。啊，不行的话，我刚问他，我说到底这个10万块谁给拿 ？A、B 嘛，不是 C 嘛？那等于是 C 不是契约当事人，但他取得契约给付上的利益10万元 ，C 受理这10万块是什么？无法律上原因，对不对？所以，哎，那我问你，无法律上原因，这10万块理论上法律上是要归给谁 ？A、B 嘛，所以呢 ，A、B 就来对谁？对 C 主张多少？哪一条？179，10万块钱，好吧，可以吗？那当然 ，A、B 对 C 主张17910万块钱，钱要怎么分？哦，这东西我们待会儿会教你，这是什么？多数债权人，我们不是说有个多数主体是在那一章吗？那一章里面会教你说，第一个你要分看看他是多数的债务人还是多数的债权人。在这个例子里面是多数债务人还是多数债权人？债权人多数嘛，对不对？债权人多数呢，到时候会教你第一步看看他是不是连带债权，是不是连带关系？如果不是的话呢，再看看你的给付内容是否可分，可分或者是不可分。这边请问你有没有连带？没有连带嘛，没有法律也没有契约的连带，所以直接走到下面来。走到下面来的时候要看什么？看看你的给付是否可分，对不对？10万块能不能分？可以分，可以分呢。适用民法271法271条规定什么？能够分就把给付分开。给付分开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 A 对 C 的179是5万 ，B 对 C 的179也是什么？也是5万元，结果会变如此。啊，这个我们到后面会教你。好，哎，那不可分怎么办？不可分的问题是293条的问题。好，293条什么？这个 C 要把钱给付给 A、B 啊。哎，这边当然是钱当然不可分了、啊。实务上曾经考过一个题目，刚跟他讲过雪山飞狐有没有？雪山飞狐的耳朵有一个万字样。就是考悬赏广告啊，懂吗？啊，考悬赏广告之后，那个找到雪山飞狐是 A、B、C 三个农夫，那请问你，那个悬赏广告的报酬是劳力士手表一只，劳力士手表一只，几步不可分嘛？啊，现在要给三个人，要怎么给？题目问你说，如果 B 直接找到这个广告主要那个手表，广告主能不能拒绝？啊，那个就是考293条，懂吗？那是他三个小题里面考到其中的小题，所以我就说后面那三章哦，多数债务人再选、再来移转、再来消灭，那三章很少直接。整张作为一个考题啊，但它常常会是其中一个小题，要小心。然后当然我会告诉你哪几条你要背下来，293就是要背的其中一条，好吗？可以吗？好，这是我提醒你。好，所以这后续的问题我们到后面来讲。好，这多数债权的情形。再来，如果是恶意怎么办？恶意怎么办？好，恶意很简单，就是 A、B 请求甲主张164第一项要10万块，可不可以？就可以。好，因为甲的给付义务并不消灭。那不给付不消灭怎么办？那甲你自己找谁？自己找 C 主张不当得利，把钱要回来，对吧？好，这关系都非常简单。所以你看到没有？这个关系到后来的结果，钱都要给 A、B， 钱都是从甲这里出来，这点不会差别。但差在什么地方？差在第一个谁比较麻烦呢？懂吧？因为要去找到 C 很麻烦。第二个就是 C 万一绕跑，这个风险谁负担？因为有时候有债权就会有清偿上的风险，对不对？那万一你找不到 C， 或者找到 C 就10万块全部花光，他没有其他财产，要不到钱，那这个风险谁承担？在善意的时候谁承担？ A、B 在承担。在恶意的时候呢，是甲自己在承担，好吗？它的差别性会在这个地方，对吗？好，是这个部分。来，再来回到讲义，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是完成广告行为所获致成果的归属，来，在164G 看164G， 这简单条我们把它看一下就好。 第六十之一规定，因完成前条之行为而可取得一定之权利者，其权利属于行为人。但广告利有声明不在前哦，因为这个完成广告预定行为可能伴随其他权利的发生啊，比如说著作权啊、专利权啊、商标权啊，好吧？那这些权利属于谁？第六十之一说原上属于行为人，啊，除非当事人另有约定。来，再来，全章广告的撤回在165条，你看165说，预定报酬之广告，如果行为哦，如果在行为完成前撤回时，除了广告人证明行为人不能完成其行为之外，对于行为人应该广告善意所受的损害要负上责任，哦，但不超过预定报酬之危险。第二项，哦，广告人完成行为之期间者，推定广告人抛弃他的撤回权，好吧？但165条第一项所讲的情况，常常是什么？就是广告主想要把他的什么，想要把他的广告撤回啊，对吧？等于是什么？他不想要继续登这广告了。哦，比如说谁说，比如说假设我是广告主，我登一个广告说，哎，谁在这块土地上面能够挖到宝藏的话，我就给他多少钱。哦，他认为这个土地上有广，有这个小岛上有宝藏，他登个广告说谁能够挖到这个宝藏的话，哦，他就分他多少钱。那金田一哦，就这样子，在漫画里面。而且很多人去挖，对不对？很多人看了广告说哇，买很多给息，对不对？他去挖，我探侦测器什么东西的，好吧？那结果呢？广告主登一登之后说，哎，那我要撤回这广告。那我因为什么？因为觉得好像没有什么机会，懂吧？那我把广告撤掉好了。结果165条的意思就是说，你看哦，预定报酬广告除了在如果什么在行为完成前你来撤回的时候，注意这边写撤回，不写撤销。这旧条文写撤销，新条文写撤回，原因是什么？以前写撤销，因为以前认为可能是单独行为说，现在写撤回代表什么？宣传广告契约还没有缔结嘛，还没有缔结之前，啊，你的意思表示可以把它撤回，好啊。所以他说，如果在完成前要撤回的时候，除了广告人证明行为人不能完成其行为之外，对于行为人因广告善意所受的损害要负赔偿责任。我先问你，这边的赔偿责任是固有利益、信赖利益、履行利益？固有信赖履行啊，显然是信赖哦，对不对？他等于是信赖这个广告宣传广告的契约会缔结，懂吗？然后我刚不是说很多人看了广告去买给息吗？对不对？那花了很多的钱，或者说搭船到小岛上面去也花了很多钱，他是信赖这个广告会缔结而什么支出的成本，信赖利益嘛，对不对？那这边他的意思是说，他说除非广告人能够证明什么？证明你不能完成这个行为，绝对不可能找到保障，懂吗？那否则呢？否则你要对因广告善意所这个负担行为受多少对他负担赔偿责任。注意看他但书很好玩，但书说但以不超过预定报酬的为限。预定报酬是什么？是履行利益哦，对不对？就是这些人买给继续挖宝藏，目的就是什么？挖到宝藏之后宣传广告契约缔结，然后呢会取得报酬嘛，好吗？所以165条第一项就是什么？这个具有代表性的条文，它是民法上规定什么？你可以请求信贷利益，不过信贷利益的数额不可以超过预行利益，记得好吗？所以如果你说预定的报酬不过才100万元，结果你给息买了300万，好吗？结果你之后说，哎，你要撤回是不是？那我跟你请求300万的损害，可以吗？不行啊，为什么？因为你预定要达到的利益只有100万，你支出的成本是300万元，那你不能请求到300万，好吗？最多请求到什么？100万元，好吗？可以吗？哦，这个信贷利益损害赔偿不能超过履行利益的例子。好，来，那这个部分优等宣传法我们等一下来看，来先看右边12页。我们看这简单的题目，这题目说甲诉害稀有动物的写真，4月间登报表示，若有人前往台湾南投山区拍摄濒临绝种的樱花钩吻龟写真者，愿给予报酬50万元。跑到这个武林农场，我去骑脚踏车去拍，要给他报酬50万。某日已恰好在南投山区践行，在5月4号偶然发现成群的樱花钩吻龟悠游在溪中，没可能的台词，你看不到了。我去过查证，那实在是离那个太远。那个溪，你以为那个溪可以让你在溪畔旁边还可以烤肉吗？脚可以踢单在水里面踢吗？不可能，然后那是国家级的，所以它是很远的地方看到那个溪。哇，那这樱花钩吻龟号称就是找不到回家的路嘛，因为鲑鱼一般是游到海里面去嘛，懂吗？那他就说好像是上来之后地层隆起，导致他回不到海里面去，所以他就在那个溪上下来这样子游，懂吗？这是国宝鱼。好，那你不肯看到，假设他看到了，然后他就拍摄， 拍摄。好，在5月6号之后下山才知道了悬浪广告的事情，所以这边考的重点就是什么？不知广告的人嘛，对不对？好，做亲自假注呈现照片。15岁的丙看到15岁是法律人就很敏感，哇，他就是限制行为能力人，对不对？15岁的丙也爱稀有动物，看到这广告，得到父亲的同意，购买照相机前往南斗山区寻找硬化过吻龟，在5月10号拍摄得知，并在5月10号通知给甲，获悉甲乙在5月9号对先通知的乙为报酬的起步。问你，丙对乙可以主张什么权利？我先问你，在这个题目里面，谁是悬赏广告契约当事人？除了甲，甲跟谁缔约？跟谁？甲跟谁缔约？谁先拍到？乙是在什么时候拍？4号。丙在什么时候拍？也是4号。所以两个人什么？两个人是同时但分别完成，同时分别，对不对？好，这边你要说明一下，就是这个乙部分是不知广告的人啊，他是准用的啊。丙这个部分他是15岁，他得到父亲的同意，所以也可以缔结契约。然后问你，哎，那这代表10万块钱应该是什么？应该是乙丙两个人要对甲可以共同来行使吧？10万对不对？50万，应该是50万的报酬请求权，是不是？好，结果呢？这个甲是把什么？甲把我们说，因为乙丙，因为是乙丙对甲有50万的报酬请求权，对不对？然后他是多数债权人，没有连带，给付又可分，所以呢，法律关系就是可分就分开，所以他的法律关系是乙对甲是25万的报酬请求权，丙对甲也是25万的报酬请求权，可以同意吗？结果上是如此嘛，就是事实上最后钱的归属应该是要这样，应该是要这样。好，结果题目上说什么？他说这个丙在5月10号通知甲的时候，知道甲已经在5月9号对先通知的乙做报酬的起步。9号等于是这个甲把50万都给谁？都给乙了。所以这第一小题里面，好，假设第一小题里面，丙对甲要主张是164条的第一项，他请求的数额是多少？25万，对不对？因为依照法律规定，他本来分到的数额就是25万。但这个部分甲能不能拒绝？可以。为什么啊？因为他善意的先给付给谁？先给付给先通知的人，对不对？所以是用164的第三项来拒绝。拒绝之后呢，这丙要找谁？丙就找乙，主张什么？179条不当得利，数额多少？就是他应该分到了25万元，这第一小点，可以吗？第二个，如果说丙是5月3号就拍到，代表他是先拍到独拿，那结果变什么？一样，丙对甲主张164的第一项，这个数额会变50万，一样不行，原因是因为164的第三项。因为从题目看起来甲应该善意，那丙呢？丙就最后去找乙主张179条，数额就是50万元，可以吗？好，题目怎么出这么简单呢？题目就这么简单，好不好？所以我说你先确定契约当事人是谁，依法律依照契约他能够要到多少钱，他能够分到多少钱，再来处理。如果善意先给付给先通知的人之后，给付义务会消灭，好吧？然后再来用不当得利方式来解决，就这样子。好，接下来是有4条的优等悬赏广告。好，从165之1开始到165之4，我们把165之1看一下，看一下条文。这优等悬赏广告不是个什么重要的东西啊，但是它制定了4条，懂吗？那其实还有很多很重要的条文没有立法，那时候就立了4条，也不觉得它特别重要。考试不会考啊，考出来找我，我跟你说道歉，不会考了，考优等悬赏广告就是啊。你看什么叫优等悬赏广告？他说以广告声明对于完成一定行为，在一定期间之内为通知，经评定为优等之人给予报酬者为优等悬赏广告，广告人在评定完成之后负有给付报酬的义务。那我问你，优等悬赏广告跟一般的悬赏广告差在哪里？差在它的评定的过程啊。比如有奖这个甄选，有奖甄选， 好，比如说，某个法律学院要征一个院徽，好吧，请所有学校的师生大家一起来，哦，来设计，对不对？来投稿，投稿之后呢，评定的过程，假设认为有优等第一名的给多少钱，第二名给多少钱，第二名加座给多少钱，就这样子。哇，所以它跟一般的宣传广告比较起来，第一个优等宣传广告一定有什么？一定有一个期间，哦，比如一个月，哦，或两个月的期间，但一般宣传广告未必会有。第二，优等宣传广告一定有个什么？有一个评选的过程。评定的过程，好吧，他不是说完成行为就怎么样，他说你进来之后经过评定的结果，如果是优等或第一名，你可以拿到多少报酬，好不好？所以他跟一般学校广告是有本质上有些不同啊，经过一个评定。来再看第二项，哎，之二，前项优等的评定由广告人啊，广告中指定之人为之，广告中没有指定的话，由广告人决定方法来评定，没什么特别的。来第二项，依照前项规定所谓的评定，对于广告人跟应征的人都有拘束力。第三，被评定为优等之人有数人同等的时候，除了广告另有声明之外，共同取得报酬请求权，这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只是一二四之一的规定，在优等宣传广告的时候准用，这是什么？有发生一些什么著作权啊、专利权啊、商标权，好吧？那原上属于谁？原上属于行为人，例外在有特约的时候才属于什么？我告诉你，就这样子。这居然要立四个条文，很奇怪哈，哦。好，这个不会考。那这是宣商广告的部分。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这个下礼拜再来谈订阅上过时。这个我们的课程哈，因为这个班希望在十二月底可以上完，十二月可以上完，所以我们有一些课要加课，就是从十二月初开始，礼拜六早上上课，同时我们现在是礼拜天早上下午，对不对？从十二月初就从十二月六号开始，礼拜六的早上哦，请你也来报到。好吧，那只要是早上课都是十点，大家都不用挤电梯，好吧，可以睡觉哦，都是十点，好吧。那礼拜六早上，那之后就是礼拜从十二月六号开始，就是礼拜六早上加上礼拜天的，然后下来，好不好？好，时间。